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华航机师持续罢工，华航今天证实上午有98名机师拿回检定证，中午前已经破百，明天渴望全部恢复正常航班。交通部次长王国才表示，今天协商看到双方都释出诚意，对于结束罢工乐观看待。他也表示，有很多机师都已经取回检定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华航90%以上的航班都正常运作，希望接下来长程航线也可以尽快的恢复正常运作。尽管目前已经有许多机师取回检定证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工会表示，取回检定证的机师并不多，但是民航局有开柜让飞行员以申报遗失的方式重新办检定证，确实有许多会员受到公司长官压力劝说而到民航局补办，数量则无法掌握。民航局则回应，民航局本来就有申请换证业务，并非是因为这次罢工事件才开放补发作业，这几天陆续有机师申请补发，不过数量不便对外说明。华航劳资协商进入第四次在达成疲劳航班、保障国籍机师商训两大诉求之后，机师工会第三大诉求要求公司不秋后算账，但是华航的态度强硬不让。华航总经理谢世谦说，如果这是合法罢工，就告知所有会员，告诉会员安心，不需要资方保证，而且自己今天也完全没有授权去谈保证不追究，不能帮忙下这样子的定论。工会则回应，工会本来就是合法罢工，本来就不应该求偿，写出来是希望会员安心，由于双方没有共识，目前暂停休息。机师工会提出的要求包括不对工会成员请求损害赔偿或提出任何诉讼行为，罢工结束之后不得对外发表任何不利工会或罢工的言论，以及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参与罢工的会员在未来内部训练、考核或升训有任何不利处分或差别待遇。前法官陈鸿兵性骚扰女助理案，司法院职务法庭去年再审，判罚200多万元。检察院提再审，职务法庭在今天判决原判决废弃，维持免除法官职务的判决，全案确定。陈鸿兵被指控跟助理有异常互动，遭了检察院弹劾。司法院职务法庭民国105年10月17号判决免除法官职务，陈鸿兵不服提再审，职务法庭在去年的3月8号废弃原判决，改判罚款200多万。检察院不服提再审，检察院主张原再审判决没有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合议庭审判长，违反法官法。职务法庭审理之后认为检察院主张有理，而且陈鸿兵以职务法庭陪席法官黄国忠曾经在司法院处理他的行政惩处案，却没有回避职务法庭审理为由申请再审，认为没有理由，因此判决废弃原再审判决，维持原来免除法官职务的判决确定。在美国跟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高级别的谈判之际，彭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把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最后期限推迟60天，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让两国继续谈判。川普在几天前曾经说，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有谱，愿意延后调高关税期限，但是他也补充表示，他不倾向这么做。川普说，他认为谈判非常顺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跟川普会面之后，双方协议贸易战停火90天，美国暂缓向中国进口产品调升关税。如果美中在3月1号仍然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会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由10%调高到25%。

你就是我的命运 You are my destiny。 在下午的2:10，今天是2月14号，也是情人节，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什么？广播女神今天竟然有上班？ 你才为什么有上班吧。 你知道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大家在期待，因为他们记得去年情人节的时候你播了一大堆的厌世的情歌， 已经一年了。 像是什么 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想到，我以为是去年七夕。 哦，有可能，有可能。 我想说应该没那么久吧。我不是故意的吧？ 你一定是故意的啊！你在说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放的第一首歌可能是张震岳的 《分手吧》， 写一封。然后在我对面的男主持人默默抬头说：“你这人就是很爱故意这样。” 对啊，干嘛呢？干嘛？ 你觉得怎么样嘛？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 大家还在说今天应该玛丽会请假吧？因为不想要面对情人节。 我刚才很失言呢，可能会被 NCC 抓的失言呢。 那偷偷跟我讲一下。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聊。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到 bowling， 让寂寞就像圆球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痛。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到 bowling， 让快乐就像球瓶和旋转的寂寞相撞。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上大风铃，让快乐就像球瓶和旋转的寂寞相撞。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让寂寞就像圆球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痛。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风铃，让快乐就像球瓶和旋转的寂寞相撞。开始不堪一击，独自一个人在吵闹的球馆里哭泣。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痛。 旋转的寂寞想转。 阿妹张惠妹的寂寞保龄球，爱情让我觉得好 boring， 然后他就迷上打 bowling 了。 很酷耶，这首歌真的很酷耶，寂寞跟旋转的球瓶相撞，天哪， 越听越多，越听越多， 天才耶。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力谈着恋爱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风也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你喝你的啤酒，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好无聊。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无聊，你好无聊，假装一切都很好。走到了下个路口，应该停下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习惯呢？用力谈着恋爱，是不是太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无聊，真的好无聊。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无聊，我好无聊，假装一切都很好。装一切都很好，好无聊，真的好无聊，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好无聊，你好无聊，假装一切都很好，无聊，你真的好无聊。 唐雅蔡健雅的好无聊，如果无聊的话，欢迎你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容易感到无聊的时间转开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二月十四号今天陪伴着你。今天呢，除了我们要陪你之外呢，下个小时还有真正的情歌手要来陪你哦。 他是好的情歌吗？ 哦，你说他的情歌都是哭哭情歌是不是？ 啊、 都是难过， 就是、 你好不好？ 情人节他来就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以后别做朋友。 对啊，我、哦、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Eric 周星哲。 I don't like it, nobody like it. 가려진 심정에 멍청해 내가 멍청해 너를 건드리는 싸가지 싸가지 악마의 속삭임 욕심을 널 밀어내니까 내가 늦더라도 기다리지 마 I make you patient, I make you puppy, I make you hungry 주는 게 없지 근데 왜 나도 불행해질까 나를 위해서만 숨을 쉬지 마 너무 외로워 보여 나는 멍청해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听到的歌曲就是最新韩国直送华沙 Tweet 2:22，继续送上一首新歌，来自于 Pia 吴贝雅以及异乡人。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竟然想你想到睡不着，只好起了个大早，泡杯咖啡赶走爱的过劳。常在耳边这样唱着无聊的歌，这样的你，我每天都想见到。你的幽默是我心灵解药，你的笑话让我不要不要，只有你能让我瞬间发烧，只要抱抱哦，十分钟就好。你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你的钱包就是我的钱包，只有你能让我变成小猫，我标准很高，只对你傲娇。 各位，感情这种东西哦，要学会彼此尊重，在爱里彼此了解。 标准情人应该怎么样？月亮我的浪漫只有假，你能想象错过彼此，一错可能一辈子。追求过程如同开外挂，交往后不主动打电话，单纯的把恋爱简单化不太可能，你通常搞复杂。男人要女人啊，是种成就感哦。女人要男人，诶，是种安全感。哎，情人之所以是情人，从不急于人情，令人无法自拔的，除了荡的则是爱情。 你的幽默是我心灵解药，你的笑话让我不要不要，只有你能让我瞬间发烧，只要抱抱哦，十分钟就好。你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你的钱包就是我的钱包，只有你能让我变成小猫，我标准很高，只对你傲娇。 今天呢是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呢你有情人还是没情人，我们都可以选择做一个有情人。就是聪明啊，这些天赋啊，可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可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是，我们可以当一个良善的人、善良的人、有情的人。所以有没有情人没有关系，期许自己当一个有情人。 Thank you.

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失望沮丧的失望，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要讲又没讲，心里太乱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像孤单单在大海游，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yeah、那 今天你会被寂寞轰炸吗？今天你会决定晚上就不要出门吗？今天的确是要订餐厅会被当冤大头的一天。就平常假设你想要吃个牛排，今天 现在还有餐厅在涨价的、哦。 它不是涨价，它是今天有特殊菜单。 那我不要点特殊菜单不就行了吗？ 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只有这个哦。我们今天就只有这个。 我就是要吃我平常爱吃的那个，才特地带我女朋友来的。 今天我们就是特定的、就是、 啊，我就是要让我女朋友吃那个啊，怎么会这样？你们应该是有特殊菜单，也要原本的菜单吧？ 没有啊，特殊菜单就是一视同仁，今天全部都是这个菜单，要不要吃随便你。你现在订不到其他餐厅喽？ 你这什么态度？你那什么眼神？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现在就没有其他餐厅哦，你要把女朋友晾在这边吗？先生、小姐，再三思哦，你要不要接受我们的菜单呢？ 好了好了，不要跟他吵啦。我已经到一人分饰两角，连女性角色都不愿意分给你演的时候了吗？ 널 하루의 시작과 별이 예쁜 채워지길 원해. 시간이란 테두리 속에 마주했던 그 순간 반복되기를 바래. 난 같지만 다른 반복되는 일상. 하지만은 나는 우리 둘의 마을. 각자가 겪는 삶이라는 바람 갈대처럼 이리저리 휘청이다. 약하지만 여기 그대로 멈춰 그때란 뿌리에 내 몸을 맡겨. 나만의 유일한 그대란 한 식초. 내 맘의 유일한 그대란 한 식초. 언제나 같은 모습에 미소를 띄었대요. 내 눈을 맞추네 뜨거운 눈빛 놓치지 않게 모두 기억했잖니. 빠르게 빠르게 그날로 달려갈지 때 빠르게 빠르게 애타는 가슴이 불타. 이 만남의 기억이 추억으로 남길 다시 기록. 나는 너뿐이야. Wanna be with you， 想跟你在一起，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下午的2:38，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Baby， 不管有没有情人，都是要先 love yourself 哟。 你知道什么是 Slender Man 吗？ Slender Man 是什么？ 中文是不是翻成 很细很苗条的人哦？ 对对对，瘦削人或是无脸瘦瘦的人，然后什么的。 Slender Man 是怎样？他要干嘛？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很像纪录片的东西，现在我看到这种东西都会先怀疑，毕竟之前我被一部电影叫《我是车手》给骗了，我以为是真的自行车车手 的 故事， 但是假的。 对，然后他那部纪录片好像叫做《害怕瘦削人》，然后我没有看过中文“瘦削人”这个名词， 是我也没有看过、啊。 瘦就是很瘦，瘦削就是削铅笔那个削，然后、然后他、上面就是，反正就是英文那个就是叫 Slender Man。我就看一看，想说到底什么是瘦削人啊？因为他从访问一个家庭的爸爸妈妈开始，然后就是那个爸爸就说，大家都说我疏于对女儿的管教，可是我女儿她非常的乖，她回家她就是会参加合唱团，她在房间除非她在练合唱会把门关起来，否则我们家的小朋友都知道我们家门是不能关起来的，所以呢她开门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跟参加一些团队需要做作业要视讯的时候，我经过都问她说你在跟谁视讯，你们在做什么作业，然后我非常关心她，然后每次到七点钟的时候我就会说好了，小朋友们把你的平板放下，该下来陪你的家人哦。我女儿也从来不会跟我反抗，就是很乖，我只差就没有坐在角落像疯狂的家长一样盯着她的一举与一动，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所谓你们口中就是我都不管我女儿会干嘛的、因为她女儿小学六年级然后犯下了杀人罪、然后被还有被法庭说就是要把他当作大人来处理，因为他们是什么一级谋杀还是干嘛？他跟他的同学企图谋杀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就是因为受到瘦削人的影响。然后呢，就是 瘦削人是谁？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视角，又访问他妈妈哦，然后他妈妈就说：“小时候就是我跟他一起第一次看小鹿斑比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可能小朋友你第一次看，其实我没有看过小鹿斑比、 说斑比死掉这样子， 斑比妈妈死掉、然后我很怕看那边的时候他会大哭，觉得斑比妈妈死了，然后小鹿斑比跟人跑掉、但是没想到他们在就小鹿斑比跟他妈妈被猎人追的过程当中嘛，然后他妈妈就说小鹿斑比快跑快跑，然后他妈在后面被棒射掉，他就说可是那一瞬间他没有哭，他反而是一直喊说：“斑比，快跑！救救你自己吧，快跑！”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我发现他好像没什么同理心的状况，可是我也觉得还好。 对啊，这个也是蛮。 对，然后我知道他会看一些恐怖的东西。可是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史蒂芬金的他在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没什么。 It 怪物。然后他就说，反正后来，然后就开始访问，就是又有一个就是小六女生被逮捕了，然后在那个小小房间里面，然后就有个刑警问他说：“哦，我想要问你一些事情，那就是等等之类的。”他就开始说。他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你现在看那个网站觉得很闹，叫做 Crazy Pasta， 就疯，他 疯狂意大利面， 对，他中文翻成疯狂意面，然后呢，他就说那个网站上面开始有一些创作故事，可能会说一些 都市传说， 对，然后其中一个都市传说呢，就是 Slender Man 瘦削人，然后他就是很长很高，然后没有脸，穿着西装，然后那个手有时候可以伸得无限长，他可能会 抓鲁夫啊， 他对，鬼怪鲁夫，然后他可能会抓小朋友啊，会让小朋友集体失踪啊，反正呢，就是这个女生跟班上另外的女生，他们两个就开始迷上了 瘦削人， 对。然后呢，迷上瘦削人之后，他们开始会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知道吗？瘦削人其实可以在三秒之内把我们家人全部都杀光，然后干嘛等等之类的。然后越看越多，他们那个世界观就越来越完整。后来他就说，瘦削人呢，他有仆人，你可以成为他的仆人， 但是你必须要先杀一个人献祭，这样子吗？ 对。然后他就说，你要证明你可以。 有当他仆人的能力、当你当他仆人能力的时候，你知道受伤人他们在什么州什么公园中央有一个秘密的豪宅、受伤人就会带你去住、然后所以他们这两个小女生就反正我后来没有仔细的看完，就那女两个小女孩就有说一句，就说我们就是要刺杀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同学就对了、然后就是他们就一直在问他说你怎么会杀他，然后他们就开始支支吾吾在讲受削人的故事、后来比较完整的是我上网去搜寻这个文章，就把这一个、犯罪的案件很完整的写出 来，而且他们有写到就是这两个小学小还没毕业的女生，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筹划， 在演练如何就是杀人、然后就是说还有在其中一个女生的房间可能翻到那个娃娃的背面、都是那个比如说刀片的刀痕、就是在练习就是 我的妈呀。 然后呢他们真的就是约那个女生，然后班上就是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他们去好像去我们去树林，就是他们可能附近都可以 去玩 逛一逛，然后就从后面就是拿出预谋的凶器，然后就是刺他的同学。然后我看那个新闻的说明是说，女生身上可能有十几处的刀伤， 十九处 ，你怎么知道？然后十九处的刀伤，但是就是他们就以为说差不多这样了吧，就放他在树林死啊，我们就转头离开。殊不知生命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 怎样？ 就那个女生就是扶着自己的伤口，她一路爬到马路旁边， 然后 其实那个也非常荒凉的地方，但偏偏那一天就有在骑那个就是可能游客有在骑自行车什么经过，发现了他，然后报警把他送医，然后他就没有死这样，然后他在被送医的过程当中，他们俩就被抓。 还要小心 受削人，这个中文翻译让我很没有办法 进入那个恐怖情境当中。 对对，因为太怪了， 就叫 Slender Man 吧。单身大使总是有办法在情人节的时候做出一些令人出人意料的节目。是不是偷偷在月下老人的背上插了19刀？ 怎么可能 让月下老人奄奄一息？ 呼吁大家，犯罪行为是不可以的哦，不要这样子哦。Peace，OK、okay。 谁都能看穿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我的恐惧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哦，搂着他的腰，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脚边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哦不，他是虐猫人， 怎么可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ATT for Recharge 大直金珠报喜庆团圆，满1000有机会抽中游戏爱乐园门票，最适合亲子同乐的 ATT for Recharge 打造 AI 智能商场，定位手环好放心。 ATT for Recharge 大直金珠报喜庆团圆，满1000有机会抽中游戏爱乐园门票，最适合亲子同乐的 ATT for Recharge 打造 AI 智能商场，定位手环好放心，让全家人拥有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 Home sweet home。 春风吹， 吹什么？ 把爱吹向弱势的孩子。 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长期投入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弱势孩童补救教学，每天2小时，帮助落后的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聆听孩子的喜怒哀乐，让你的爱化为温暖的春风。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悲剧里的旁观者漠视所有求救的声音，何尝不是加害者的共犯呢？大家好，我是范瑞君，表演工作坊年度新作《花痴花》，一场校园凶杀案将揭露出什么残酷的真相？快上两厅院售票网，相信我，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平凡富有。 飞碟首选强大星江美琪已经登场， 敢想等待捕捉。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轻轻唱着爱过。 2月18号起，飞碟快红星为你送上87乐团。 我就是我生命的解脱，与其强力用，不如感动，我对得起我。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那团。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同学们，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重新开 世界为我闪亮，挥双手跟我打胜仗， 没人欣赏自己疯狂， 把所有烦恼统统都甩掉，全世界护卫我狂热血量，用梦想让太阳里绽放，黑暗陪我总有光芒， 随着太阳追梦追远方。 世界为我闪亮，挥双手跟我打胜仗， 没人欣赏自己疯狂， 把所有烦恼统统都甩掉，全世界护卫我狂热血量，有梦想让它用力绽放，黑暗背后总有光芒， 随着太阳追梦追远方。 B A B。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阿肥公漫画，小月公外文，我公主题曲， 国际书展，冲啊！ 广书展，我只供 Kobo 啊！ 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2折，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伤眼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本客家音乐行业成分无本演技。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入围铜牌嘅歌唱同合唱比赛，报名时间到2月22日；创作比赛报名时间到3月初四。总奖金由178万等五类挑战。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他告诉我。 擦干眼泪，做出选择。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有些爱，有些人，最后都将回忆留在短途，成全。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蔡英文总统日前宣布，国民旅游暖冬补助将会持续扩大推动，成为常态性旅游补助。交通部观光局长周永辉今天表示，新的淡季不淡春游国旅补助方案预计将在2月底或3月初初步定案，主轴包括鼓励40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由行，对60岁以上的乐龄族群则是以团游为主，要让商圈、旅游业还有旅馆业跟地方政府链接。周永辉说，春游补助方案也会结合台湾好行、台湾观光巴士、台铁跟高铁的优惠，搭配今年小镇旅游的主轴，加强行销台湾40座小镇，鼓励民众深度旅游。对补助成效也会滚动式检讨，第四季的时候会检讨第二季执行成效，和地方政府讨论，再推出有地方特色的方案。华航机师罢工第7天，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再度强调支持机师工会，并且要求政府应该撤换华航董事长何暖轩，另外找寻适合的新董事长人选。不过空服员职业工会也担心，罢工解决之后，资方会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挤压其他部门资源，连带的导致员工的劳动条件再往下降。 空服员工会举例，2016年空服员罢工时跟何暖轩签下了七项协议中有四项跳票，其中资方更在去年底没有跟工会协商就强迫高雄组员签下不利劳方的责任制条款，甚至在今年二月更改工时计算规定，将可能会导致未来组员排班变得更加的密集和疲劳。空服员工会呼吁应该撤换何暖轩，另外寻找适合的新董事长人选，等新管理团队上任之后，空服员工会将会秉持开放态度，愿意跟新管理团队沟通协商。但如果政府跟华航仍然决议维持原本高压出尔反尔的管理手段，空服员工会也将会维持为了保护会员权益不得不跟资方再次的开战。苹果执行长库克在一年半前证实，苹果对研发自动驾驶系统很感兴趣。不过根据美国加州车辆管理局 DMV 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苹果自驾车发生系统脱离的频率在加州测试自驾车的28个公司当中最高。所谓的脱离是指汽车的自驾系统没有办法处理当前状况，必须由人类驾驶接管或介入。DMV 的数据也显示，苹果自驾车每 1.1 英里就发生一次脱离，相较之下 Google 的自驾车系统 Waymo 每11154公里才发生了一次脱离。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苹果最快会在2025年推出自驾车，因此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改善。世界两大汽车制造商福斯跟福特今年一月共同宣布合作计划，表示未来会共同开发电动货车和自驾车技术。不过现在却传出两家公司在电动车投资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合作案可能生变。福特高层人员表示，和福斯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共同开发电动汽车电池。知情人士透露，两家公司在电动车投资金额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福特希望福斯能够在电动车上出资10亿美元或至少5亿美元，但是福斯拒绝，有可能是因为对于双方公司采行的技术策略出现差异，让福斯迟疑。不过福斯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仍然持续跟福特进行建设性跟够公开的谈判。福特也强调，目前将会跟福斯互相分享更新更多领域的细节，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细节的内容。特别是东区商圈荣景不在，由于房租不断上涨，也让不少店家关门大吉。面对高房租所带来的倒店潮，特别是商业处专员韩光荣表示，最快将会在3、4月举办产官学界的台北市商圈发展论坛，将严拟课征空屋税和提高税率。目前初步是依据税捐处空置房屋的房屋税项目来着手讨论。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点，来到2113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成为221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成为271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3点，成为8214点。香港指数下跌56点，成为284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47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点，成为1008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20亿。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呼一口气，写下愿望。黑布利山的雪墙上，满载旅人的希望。走进阿姆斯特丹的花海，细细品尝春天的味道。新的开始，新的旅行。长费假期带您搭上长荣航空全新梦幻787航线，满足您心之所向。Let's find your world， 让你的世界好玩起来。长费假期。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 6.75% 到 15%， 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查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Hello， 我是 Rima， 瑞玛席丹，新年快乐！ 快乐很简单，何必搞得？ 边吃巧克力边倒立，是我跟蔡健雅一起合作的新歌，收录在我的首张创作专辑。你知不知道，艾瑞克斯现在追加热卖哟？ 我是陈奕迅。 飞碟 Network， 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14号情人节这一天，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有帅哥相伴，掌声欢迎 Eric 周兴哲。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 Oh yeah！ 如果刚刚一开麦，然后我说欢迎 Eric 周汤豪，是非常非常糗一件事。 他应该会巧妙的化解吧？ 真的吗？如果刚讲错名字该怎么办？ 就还好吧。 好了，今天 Eric 来呢，是因为他发行了这一张新的，你要怎么样叫他？就 Digital EP 吗？ 对啊、新的数位 EP 叫《终于了解自由》。嗯、 好，终于了解自由， 多适合在情人节听啊！ 而且今天还特别上 MV 呢。 是的， 是这一支嘛？ 不是，今天的 MV 叫《至少我还记得》。 嗯， 对。 好，那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这个 EP， 因为其实，在你之前发了一张专辑，然后有超级超级 hit 的情歌，又发了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然后之后这中间有一些广告曲， 是 有一些单曲，然后那这个数位 EP 又是怎么从何而生的呢？ 数位 EP 主要就是因为距离第三张专辑有一阵子的时间、有差不多一年，那其实我很希望每年都可以发新作品，那这一次的 EP 就希望是一个。先赶快先发出来，先以单曲，然后这样，结合出来一个小小的五首歌的一个作品。嗯、那专辑一定有在持续写当中，所以就先尝试一下数位的这个。 哦，所以就是现在那个累积的能量跟歌的数量，还有就是完成度还不到一整张专辑，但是我很期待想要赶快跟大家见面， 是 吧？现在有的东西就先丢出来。 对， 在听这五首歌的时候呢，会觉得 Eric 你是不是有两个人？ 你说两个人格吗？ 对，因为前两首歌跟后面的三首歌是差别非常大的，后三首歌可能是大家印象中的周兴哲， 是， 然后就从什么以后别做朋友啊，然后从你好不好啊， 对对对 的那种情歌类 情歌， 可是其实你有很认真努力想让大家听到像包括现在这首像 Without Her 这一种比较 EDM 或者比较西洋比较洋派的的编曲嘛。 Yeah. 我觉得应该说其实我另外一个大梦想也希望可以走国际化，希望让我的音乐可以可以在甚至西洋音乐都可以被听见，所以在英文歌啊，然后在不一样的像电音啊这种曲风上都有持续在写，然后让我的小星星们可以听到周兴哲可以写出很多不一样曲风的歌曲，不只是情歌。 是，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张数位 EP 当中第一首会听到的歌曲。 这首是 Old Days， 然后 当时在排歌顺序的时候就很觉得很适合放在第一首，因为它是一种进入一个状态歌曲，当时写的是希望可以，我其实很怀念以前国高中的在美国 Boston 读书的时候，然后还没有压力，然后很无忧无虑，每天下课就可以跟同学玩在一起的日子，所以就是一个回想以前的。 那你下课都玩什么？ 我们会，如果是夏天天气好，可能甚至踢足球啊，或是打篮球，或者在操场赤裸晒太阳都有。 赤裸晒太阳， 对。 你说就一群男孩坐在那边晒太阳，然后产生那个什么维生素 D 什么的， 带音响什么，对对，就在那边。 不会脱皮吗？不会晒伤？ 就不要晒太久，就是适当的晒。 哦， 让我们跟着 Eric 一起 chill。今天 Eric 带来他的新的数位 EP， 然后我说到刚刚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Old Days， 怀念一下过去的 Old Days 就很开心，然后跟着朋友们一起。 你现在也是可以约马克，你们有空去大安森林公园 晒晒太阳。 大安森林公园好像有点太难，因为你被认出来会有点麻烦，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没有人经过会相信说那个 裸着上身的人是周星哲，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有人在大安森林公园这样晒太阳吗？ 有啊，每天早上六点都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在跳广场舞。 对对对对对 对，对，好的，哎，对，所以成为就是现在的周星哲，你成为明星以后，你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这么 chill， 对不对？想干嘛就干嘛。 嗯嗯。 可是你的梦想，你刚才说到，因为在听你的 EP 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些歌是很贴近现在国际一线流行的。 是。 那你也希望这些东西是真的。就是未来有一天，就是人家介绍你的时候，可能是把你跟 Chainsmoker 跟就是 Halsey 什么放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一起听，听下来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可是如果当你现在在台湾都已经这么红，都没有自己私人空间了，你以后变国际巨星，你到走到哪里都没有，那怎么办？你愿意放弃这一切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身为艺人，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空间，对对对，那就要怎么去拿捏？其实我只要我还蛮宅的，所以待在家里的时候就不管跟我的狗玩、肖邦玩，就是或是打电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你在过平就是平凡一般的日子， 就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听到陈奕迅跟陈奕迅就是他在讲说他的有一张专辑去了皇后镇，在纽西兰皇后镇，然后在看那个湖边，突然很多的灵感。那今年刚好我去了皇后镇，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哪里也没有去，他就待在 待在他自己的饭店，从他的饭店看那个湖看出去。那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惜哦，你都已经 出去走一走， 对，飞那么远没有出去走走。但我这一次自己去了皇后镇以后，我才知道说，哦，你的确是不能出去哪里走 哦，是吗？ 因为皇后镇全部都是中国人 哦，真的、哦， 就是以你陈奕迅之姿一出去，你一定到处都是被包围。你其实跟在台湾、在香港、中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哦，这么猛？ 对啊，所以现在 Eric 今天2月14号情人节，当然也要问一下 Eric 你的情人节怎么过呢？ 你有活动吗？ 情人节有，其实等一下这个 live 也会去下一个娱乐百分百的一个直播，跟我的小星星们一起过情人节。 哦，好，所以情人节在工作， 所以跟他们一起过是待会他们会有特殊的福利吗？ 就等一下会唱歌给他们听，然后好像也会玩游戏。 那可以亲亲抱抱吗？ 好像没有，抱抱可能有。 所以你的小星星们普遍是属于冷静的小星星，不会是疯狂的小星星。 对啊，他们蛮冷静的，但有时候他们每一次我只要可能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就会比较兴奋，就是嗨。 你说从他们眼神就是感受到他们就是有点蠢蠢欲动， 对，就是不是那种想尖叫，但就是一直捂着嘴巴那种， 忍住这样子。 哦，所以还会忍住哦，不是尖叫，就啊， 就 叫出来， 自己捂住自己这样。 基本上来说，你觉得就是还好，没有到非常疯狂。 对对对。 我的朋友听说今天就是你会来，然后他就说 上个小时传了讯息给他， 传了讯息给我， 哦哦， 他就说他声音很好听，哎，做菜看起来很好吃，运动健身也很迷人，哈哈哈哈，新哥很喜欢， 然后附了一个就是下体摆动的贴图， 你要看那个下体摆动贴图吗？我觉得超恶的，好喜欢， 可以帮我跟他说谢谢， 他现在正在听啊，就、 oh, OK OK， 所以。你会做菜哦？我不知道你会做菜。 对啊，因为我很宅，所以我很喜欢买任何的食材，就是从肉类然后到菜，就是在家里做菜吃，我觉得很好玩，是一种享受。 嗯，然后运动健身是为了偶像，还是其实你本来也就有在做这件事情？ 运动健身我觉得是为了一就是健康，然后二也是穿衣服可以好看一点，就因为我以前很瘦，所以穿衣服比较单薄。 哦， 然后。第三就是，那其实就二了，就是健康好看。 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就是在 EP 当中的这第二首歌吧，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首歌叫做 Nobody But Me，然后这首歌也是另外一首的 EDM 歌曲。那这一次这首歌的 MV 很特别，因为它是有点微电影的呈现方式。去伦敦拍摄，然后找一个伦敦很漂亮的 model 当女主角，然后她也会演戏，然后演了很多。平常以前看不到周星哲演，像是有床戏啊，然后有甚至他教我怎么抽烟，然后带我去喝酒，所以在视觉上我觉得也让大家看到周星哲就是也长大了，然后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已经不再是那么的纯呆，然后很悲伤， 就是坏一点的感觉吗？ 呆， 对对对。 哦，哎，我有个快问快答想问你， 是 你上次跟你哥聊天是什么时候？ 昨天。 哦，聊什么？ 昨天聊游戏吧，我们会打那个英雄联盟。 哦，是啊。 欸，他说他正常关在家里玩游戏，他不是说假，是说真的。 你有固定角色吗？喜欢的角色，擅长的角色？ 玩小丑侠客。 嗯，然后喜欢走 打野 jungle， 你们有玩之类的？ 他吧。 Okay，我可是我玩的很烂。 你是王者还是传说还是手游什么？都有。 我应该是从以前电脑版，然后转到手游的时候就已经停了， okay。 我就没有在玩传说对决。 OK OK， 就是一个我是一个很雷的队友。 我很喜欢打野呀。 我真的觉得，就是所有的电竞选手，你们要觉得自己有多强，就必须要先跟我一队，你们要体会4打6是什么感觉，才能显现出你们的强。'Cause there's no light, now there's no sound. I guess I'm all alone. And you were light, now there's no us. So we got to move. 'Cause there ain't nobody, nobody that will look at you all night, completely satisfied. And who won't give the fight? Nobody, baby, will lay upon your chest. That's giving you the best, no.Just body, body, that will look at you all night, completely satisfied, and who won't give the fight, oh, breath, baby, we'll lay upon your chest, that's giving you the best, no, ain't nobody, body, that will look at you all night, completely satisfied, and who won't give the fight, no, body, baby, we'll lay upon your chest, that's giving you the best, no, there ain't nobody, did you want me? 诞生、啊、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Lady Gaga 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阿肥公漫画，小月公外文，我公主题曲， 国际书展冲啊！ 广书展，我只供 Kobo 啊！2月17日前，乐天 Kobo 电子书全站50%，快搜寻乐天 Kobo K O B O。 不伤眼阅读器，乐天市场 Kobo 直送馆同步热卖。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 O N N O 浓浓。 他被誉为最强旋律制造机，他是景安。景安创作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12月28主盘娱乐实体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 3:26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在情人节的现场还有 Eric 周星哲。 Hello 大家好。 嗨嗨嗨，好，我们刚刚呢在这个新的数位 EP， 我们刚刚我一开始有讲，这像是两个周星哲一样，两个 Eric， 是， 然后前面我们听完了国际巨星， 你觉得怎么了？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 对，怎么了？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台湾，就是爱听情歌的华人周星哲了。好，所以 每次在做这些专辑的时候，其实在上一张的时候，我有很深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你那个想要跟国际接轨的那个 urge， 对。可是同时，是不是唱片公司也不希望你完全就是变成一个就是男生版 Halsey， 或者变成一个这样子？ 我觉得唱片公司肯定有他们的想法，然后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音乐上的规划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最近都在写 EDM， 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那现在也持续在写未来的音乐，现在有在写很多什么，甚至 hip hop、R&B 之类的歌曲。就也可能 EP 这 EP 是听到最后我的 EDM。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音乐的尝试，我现在都一直在去做，然后我还在寻找我一个，应该是说有好多不一样的 tone， 我想去做。然后第四章，我现在正在寻找当中。 OK， 对。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这些 Eric 式的情歌，应该是不会被丢掉，对不对？如果你要在台湾发行的话， 应该还会在。 是，然后只是其他那些尝试，也许之后不会再是 EDM， 是 也许之后是现在更流行的， 可能变我饶舌的， 对，变 hip hop， 然后就会变成让歌带你飞，让歌带你飞。你哥不是都在做这个吗？ 是是是， 对啊。那你们平常呢？你们就是除了游戏上面的聊天，你们会讨论音乐吗？ 音乐也是会有，他自己写完一些歌，他也会寄给我听。然后我写完歌都会寄给他听，我们就会互相沟通一些音乐上的意见和想法。对， okay. 你们对彼此是很诚实的，会直接说出想法。 对、啊 okay. 对对， 会说D， 你这首歌很烂，或是哥，你这首歌不好听啊。 他会说，他其实不会说我歌不好听，他会说，可能副歌有点平，或者什么什么。对对对， 就是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形容词来包装， 不会像你刚刚那么 烂。没有了，没有 了。Yeah, 因为我写的歌通常不会烂了。 来听听这首歌，来这首歌介绍一下。 现在这首是怎么了？也是现在冠军之歌。然后怎么了？当时的创作来源是在去年参加一个内地音乐节目叫《潮音专辑》。然后是一个创作型节目。然后我们当时有三个人一起写出这首歌。然后我当时太喜欢主歌，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保留这个主歌，再写出来属于自己我的歌。回到台北就把副歌啊，然后 bridge 全部重写，然后编曲也重编，然后最后变出这个完成品之后呢，一听就觉得，怎么有种 throwback 那种2000年周杰伦的、 对 feel，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一定是我国中的时候很爱 听太多了， 对啊，杰伦歌很多，他的情歌，所以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变成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我们来听听怎么了。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我们怀念什么？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 说到那个周氏情歌，就是之后就未来专辑一直都会在，然后都写了那么多 hit song， 会不会压力很大？因为你就是等于是 目前为止几乎情歌是百发百中、欸、 我觉得目前真的很幸运，然后我的灵感 还 一直很给我力对 所以目前还不担心，就是万一有一天写不出，好像 因为我写的歌不会烂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一个创作型歌手都有一个他们黄金年代时期， 嗯，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正在我黄金年代当中，所以我很把握每一个写出来的歌。 还是现在就把它编进维基百科，从2000几到2004，什么周兴哲的黄金巅峰情歌期、 欸。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欸， 是吗？ 对，但是这样想想，好像的确也是， 对，会有一段时间，创作歌手写出来的歌是很大众，然后这可能。周兴哲再过五年或再过十年就写的还好，但也不能这样讲，敲木头三次。 好、欸，真的，因为其实一个创作歌手就是他，好像你要把他讲成就是职业运动员一样，好像就是有他的黄金时期。嗯、然后在 你说现在怎么投怎么进这样子， 就是在某一个时期的你的创作会变成你未来的。那叫什么 cornerstone 吗、嗯？反正就是你未来就会像周杰伦来说好了，你听他的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然后你会发现你听到他的第11张、12张、13张，你还是可以听到他前面几张的元素，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东西给奠基起来了。 是 对，所以现在等于是周兴哲也是在 打地基， 对，打地基，然后试图增加多一点武器，就是不只是情歌，情歌你已经 OK 了。然后做 EDM， 然后接着下来要做 Hip Hop R&B， 我就继续持续在写。 哦，接下来这首歌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首叫做至少我还记得， 嗯，就是上 MV 的。 对，在今天上 ，actually 在12点，所以还没有看 MV 的朋友们也可以等一下去看一下。然后这首 MV 非常特别呢，因为这次是我自导自演的一支 MV。 嗯， 然后整个的故事呢，看到的每一个剪接点啊，甚至调色都是我去。想出来，然后跟所有专业的老师们沟通出来的， 哇哦， 是一个很爱的作品。Wow. 所以以前在拍 MV 主角，或是你去拍戏，然后跟现在自导自演，我一直搞不清楚自导自演是就是因为导演平常我就看到他坐在 cam 后面，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个小棚子，然后在看你演完之后， 好 cut。 对对对 对对对，可是你现在在演啊，你是演的时候怎么样？嗯、演完以后，然后再跑到那个小棚子看吗？ 对，我们在action 之前，我们会有一个人帮我喊 action， 然后、也有一样的小棚子， 嗯， 然后会先把戏全部都先讲好，就等一下做什么，然后 走位先走好， 对，然后 action 时候我演，然后 cut 的时候我再跑过去那个小棚再看， 就是看回放， 对对对， 然后觉得可不可以？不行，再一次。 可是那不就是瞬间你的角色要一直切换的很快吗？马上变得很客观，然后又要很进去又客观。 但我还蛮喜欢的感觉， 就是运动量增加非常多。 对，我很喜欢 be in control 我所有的这个想法，所以从像至少我还记得，就从写曲到。词，然后到编曲制作，然后到现在画面都是真的是我一包的整个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 这也是就是现在、啊、当今啊，不管是偶像还是不偶像，就是你要唱歌，你要 perform，、嗯、你要当个表演人，好像越来越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了。就是身为一个表演人，你的才华好像不是仅限于以前说歌手，你只要会唱歌就好。 嗯嗯， 但现在好像不是，就是歌手你要会创作，然后现在变成说，唱歌你不只要会创作，你还要跳舞，你还要去导演，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有什么，就是你全部你要是一个 whole package， 但你真的很幸运，你都有。 谢谢谢谢，现在也在持续努力当中。 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永远爱着我，像最爱你的我不曾变过，我还记得分开那一刻用力的拉扯，我们都难分难舍，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不后悔爱我，再说 今天是情人节，然后 Eric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当然也想要请 Eric 分享一下，有没有你还记得你印象很深刻的情人节呢？ 不是那种客套跟小星星过那个什么的回忆， 小星星不准讲哦。OK， 自己的情人节啊， 嗯， 小时候不会过那种很幼稚，就是用尽全 puppy love 的那种， 对 自己做卡片那种。外国人好像不实行这一套吧？ 我在高中的时候，情人节有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那时候有很细心的挑选香水。我还记得那时候放假，我还去我庇护妈妈带我去那个 mall， 然后挑进每一个款的香水，我都闻了一次，然后各种牌子，然后闻到最后我的鼻子已经闻不出来什么味道，然后最后终于挑选出一款香水，然后最后送给这女生，然后她很开心，对。 故事就结束了 吗？没有 故事就 没有后来了。 没有故事，就是这个女生最后变成我以后变做朋友的灵感的那个女生。对对对。对， 好，今天就是也很开心，我们终于又更加认识周星哲一点点。 哎、欸，我觉得他感觉讯息就是只放一点点的人。 不会，我觉得刚刚蛮大方的啊，很 OK 啊。是 啊， 是啊，就可是丢撒一点，就差不多这样子啊。 真正讨厌的人会不讲吧？就是说，我就 是 接下来这首歌是。 灿烂的笑声对，会让人渐渐放下防备。你曾经说过要永远，但如今已无法还原。好多话留在你身边，我已不需要留恋。好多话再美再耀眼，会终究枯谢。我终于了解自由，不是都是心碎了后才懂。是安静的时候，是没有人守候，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我终于了解你，我是最美丽的擦肩而过。没有了你的我，还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微微笑点头。 好，我们私底下聊天得到一个爆炸性的信息， 可恶、欸、 爆炸性的信息可以跟所有的小星星们分享啊！这个未来如果呢，你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周星哲的见面会， 你就是要喷这一罐 一对一、很亲近的话、你如果想知道那是什么香水啊，麻烦你私讯给欧马克， 超过分，而且没有，你要先发文， 信息就是力量，可以卖钱的。一闻到就让周星哲想起你、 好聪明哦！ 对啊，对啊，好啊，今天呢，就是周星哲也整天都要工作，然后情人节，未来其实你还是怎么讲啊？身为表演者，我觉得有工作是很开心的事情啦。 是 啊，就算没办法过节，你也没办法抛头露面的过节。 他已经在春节，在没有人台北玩得很开心了。 因为刚刚周星哲一直问我说：“你在台北吗？” 想要找到一个共鸣，你知道吗？ 就这间， 因为你们都出国了， 我们都不在台北。那你过年前都在台北干什么？ 过年台北，我们家很喜欢，我们家蛮传统，就是很喜欢全部穿红色啊，然后很喜气。然后我觉得最好玩是一些像推筒子的这些小游戏，然后 我说像 骰骰子就是小赌 啦， 对对对对对， 推筒子就是麻将嘛，对不对？ 对麻将，然后只有筒子的那个。 OK， 呀，我觉得可以让家人聚集在一起啊，然后享受。 那你会故意放水给家人吗？给长辈？ 推筒子比较难放水，因为那真的是运气。 嗯， 对。然后，但我有包红包啦，我有包红包给家人。 嗯。 对对对， 哥哥这次有一起回来吗？ 有，他都在， 就全家人都在。 哦，对对对， 太棒了！ 对啊， 好，周星哲呢，就是接着下来这次发的这个数位 EP 也有相应的活动吗？或是我们有机会当面见到你 吗？ 现在还有，好像有在准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记者会还是什么，但今年会有演唱会的这个、plan， 然后。时间跟地点目前都还是保密当中，然后之后任何资讯都会在我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会跟粉丝说。 嗯，好，所以就搜寻周星哲的 Facebook、 周星哲的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最贴近然后最新的消息，会有演唱会啊。 是，

最喜欢英文的 idol idol idol 3:4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魏辉尼的最新专辑名称就是一个三点水的水， 对， 一个国字的七， 对， 一个木头的木， 对， 叫做水七木。一个三点水旁加上一个七再加上一个木，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字的正字大字的七， 对的，七。还有今天有活动吗？ 没错，今天2月14号。为什么今天有活动会记得特别清楚，也是因为今天2+1+4也是七。今天呢辉尼也有演唱会的活动哟。心肝宝贝们，在今天2月14号的情人节，希望大家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熊素爷威，今天的最后，哥哥妹妹有一次要跟你说声拜拜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今天快乐，明天快乐，情人节快乐，每一天都快乐。要记住的就是爱自己，你很棒 ，You're awesome。我们明天见，拜拜。